音乐是一种符号，一种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是一门艺术。 而爵士乐更加带出音乐是自由的， 让音符带领我们一起走入爵士乐的世界。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继续掌进课程爵士学 Jazz Talk 的时间，又是跟大家在这个空间里面听听爵士乐。有浩辉在陪着大家的同时，亦都有我们的主讲导师香港爵士乐手关家杰 Alan。 Alan 你好啊。 你好。 今堂又是一个人物的介绍，一个的乐手啦。之前呢我哋就讲緊 Bebop 音乐嘛，即係佢都係有关嘅啦，係咪 呀？其实呢今次有少少唔同嘅，佢都係算係嗰个时代嘅人，但係呢佢係有少少分别㗎喎。 係，咁呢个特别嘅人物係边一个呢？ 就叫 Amand Jamal。 我艾馬爾啦，咁我哋譯名叫佢做。咁啊，先由佢嘅即係背景了解一下啦。咁啊，佢係咪都係喺 Bebop 嘅年代嘅时候出世嘅呢？ 佢係遲少少嘅，佢1930年嘅。 係。 好似唔係爭好遠啦， Charlie Parker 就1920啦。 係。 係啦。咁但係其實爭十年就爭好多㗎啦。 係。 因為其實呢一種音樂呢，即係爵士樂啦，我哋話分兩頭啦。爵士樂咁特別嘅地方就係咩呢？佢好短時間呢就會有改變㗎。 嗯。 係啦。十年其實應該好大嘅改變。 係。 咁佢唔係真係喺 Bebop 嗰個時代呢就喺 Bebop 嗰方面貢獻好大， 嗯哼， 但係佢咧變咗佢自己嘅音樂就好特別， 係 啦。咁佢係首先佢係鋼琴手啦， 係。 咁但係咧佢有好多特別好個人嘅地方。首先第一樣嘢，佢咧最出名咧其實就有兩個 trio 嘅， 係， 就兩個三重奏，係啦。咁好少可咧就係佢係即係嗰個年代嘅樂手咧係玩一隊 band 咧玩咁耐嘅。 嗯， 咁佢哋 keep 住嗰啲嗰個 trio， 佢好少成日轉人嘅， 係， 或者同好多唔同嘅樂手合作，佢好少嘅， 係， 所以佢又有少少特別，但係亦都係因為佢咁樣咧，所以佢嗰兩個 trio 咧都係非常之有默契啊， 嗯哼， 咁咧其實咧佢最主要就係去五零年代嗰時候最出名嘅， 嗯哼， 咁即係廿零歲嗰陣啦， 係， 咁佢第一對 trio 咧其實就叫 Three Strings， 係， 咁我哋 trio 咧就亦都好特別嘅，就係佢有個吉他手。咁佢自己鋼琴啦， 係， 再加個 bass player。 OK， 冇鼓啊？爵士樂可以冇鼓嘅咩？ 冇鼓手㗎，咁當然都可以啦。咁但係又好少可人哋主要嗰個樂隊係冇鼓㗎。 係， 係啦。咁但之後落嚟都有啲樂隊係咁樣嘅。咁但係咧 ，Amand Jamal 咧就即係嗰個時候就再早啲啦。咁所以嗰個時期就比較少聽到呢啲咁嘅嘢。咁佢個吉他手啦。即係呢個吉他手其實我都幾鍾意嘅，嗰個年代嘅話 Ray Crawford， 咁佢做嘅嘢就唔係好多嘅啫， 係 喺佢哋 band 度，即係唔係話好多即興啊成，但係佢做嗰啲嘢咧就喺對 band 度幫到好多。咁其實呢一樣嘢都同 Amand Jamal 有關係嘅，因為佢好識得用人啊，同埋佢好重要一樣嘢就係叫 arrangement， 佢嘅編曲非常之好，係啦。咁同埋一個佢成日都會用嘅係 Israel Crosby 啦，呢一個 bass player。咁但係咧，佢之後咧就轉咗，將個吉他手咧就變咗做一個鼓手啦。 哦，即係都要翻個鼓手。 係啦。咁57年嘅時候，咁然後咧就 form 咗一個好出名嘅 trio 啦。咁亦都係即係鋼琴嘅 trio 啦，就真係最常見嘅， 係 鋼琴啦加鼓同埋加 bass。咁個鼓手就叫 Fennell Fournier。咁呢一個鼓手亦都係非常之犀利，之後我哋都會講嘅。 咁佢就維持咗呢個組合，就玩咗好耐好耐啦。 系啦，咁玩咗同埋做咗好多好好嘅作品啊。 嗯，嗱，咁呢个人啦，艾马尔啦，咁厉害啦，咁其实即系佢喺学习音乐路上面啦，一定有好多即系模仿嘅对象又好啊，学习嘅对象又好啦。咁其实会唔会有啲咩人系即系影响佢好深咁样嘅？又或者影响咗佢啲乜嘢咧？ 影響佢好深嘅人呢就真係有好多嘅。咁但係亦都係回應返我之前講啦，就係佢唔係真係一個 Bebop 嘅人喎。 係。 係啦。咁佢唔係一個即係嗰個 Bebop 時期會好活躍玩 Bebop 嘅人啦。 咁到底佢玩咩呢？ 係啦。咁佢究竟係有啲咩影響到佢呢？咁首先第一個我想大家聽下嘅呢就係 Art Tatum。Art Tatum 一個鋼琴手啦。 佢嘅演奏咧，其實影響咗阿 Mandrew Moore 好多嘅。佢係好多時候咧，成個鋼琴由頭到尾咧，所成個 range 啊，嗰個 嗰啲鍵。 鍵咧，琴鍵咧都玩曬咁滯噶啦， 黑白都玩曬， 係啦，就好闊嘅。咁而咧，阿 Mandrew Moore 咧都係呢種風格嘅，係啦。咁然後咧，Artatum 就彈得好快嘅，但係阿 Mandrew Moore 就唔係喎。咁所以佢淨係咧偷咗咧 Artatum 嗰種咧，就係佢好中意玩到好闊啊。咁所以咧嗱，呢一個係第一個啦。咁然後另外一個咧，我亦都會覺得大家都好應該聽一下嘅一個鋼琴手叫 Eric Garner。佢係一個好出名嘅鋼琴手之餘呢，亦都係一個好好嘅作曲家。 嗯。 咁有好多出名嘅歌呢都係佢作嘅。咁然後呢 ,Eric Garner 呢亦都係有一個特性嘅，就係佢彈琴呢就彈到好似有好多成個 orchestra 咁樣嘅。嗱咁講好似有啲誇張喎。咁其實即係咩呢，簡單啲講啦，具體啲講呢，就係佢哋用好多唔同嘅和弦啦。 係。 佢塞好多和弦喺裡面。咁令到聽落去呢你就唔會覺得好寡。 好豐富嘅。 好豐富嘅。系啦，咁然後咧，阿 Mandrew Moore 咧，佢都會有好多好豐富嘅和弦喺裏面，而嗰陣時候亦都唔係好多人咁做嘅。 嗯哼， 咁你聽得多 Eric Garner 咧，你會發覺咧，阿 Mandrew Moore 咧，其實好多時候咧，佢嗰啲和弦啊、成啦，都係喺嗰度偷翻嚟， 有佢嘅影子， 一定有佢嘅影子，係啦。咁所以呢兩位咧，我認為都大家值得聽下，同埋本身佢哋都係好出名嘅鋼琴手。 咁啊，亦都影響到艾瑪爾啦咁樣。咁其實有冇啲即係作品咧，即係可以體現到佢真係集百家之大成咁樣咧？ 啊，有啊，嗱，其實有一首啊，介紹俾大家聽，就係1955年嘅，叫 New Rumba。一隻歌咧，就是 Mandrew Moore 咧，你就可以聽得到咧，佢咧究竟咧，佢嘅 arrangement 嘅功力，即係佢編曲嘅功力，係啦，你聽到係好豐富嘅。然後咧，佢彈嗰個即興嘅時候咧，你會聽到後面嗰個吉他手咧，佢彈嗰啲咧係唔會阻住佢嘅，佢彈嗰啲同佢係好夾嘅。咁呢啲就係佢哋玩咗好耐啊，同埋佢哋嗰啲叫做經驗啦。咁你亦都聽到咧，佢咧彈嘅時候咧，佢個鋼琴嘅範圍咧就好闊嘅。咁所以咧，你亦都會聽到咧呢啲咧嗱，就 Artatum 啊、Eric Garner 啊呢啲全部都喺曬佢嘅血裏面啊。 嗱咁啊，好明顯啦，咁啊佢亦都係學習咗好多唔同嘅前輩啦，一啲嘅技巧啦，一啲嘅知識啦咁樣。咁啊，集百家之大成咧就成為到佢自己嘅風格啦。嗱咁啊，呢個時候咧，我哋可以就停一停先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咁啊，先聽一聽。聽其他嘅爵士樂，翻嚟咧，我哋再了解多少少啊，關於艾瑪爾佢嘅音樂啊，我哋即刻去聽一下 All Around Jazz 先。 All Around Jazz。 嗱，今次嘅 All Around Jazz 咧，就帶大家去到一個。可能是夜深啲嘅時間啦，點解呢？因為呢，唉，大家可以幻想緊，而家呢大家要加班啊，冇得收工啊。咁啊，加班嘅時候啊 ，Alan 你咩感覺呢？你又會聽啲咩嘅爵士樂呢？ 我加班呢就一係就開心啦，因為即係我可以做多啲嘢啦。 係， 咁我就可以加錢。加 你嘅加班係咪即係練吉他嘅加班啊？會唔會係咁樣？ 哇！練吉他我又唔叫加班啊，咁嗰啲 就叫享受 享受啦。 OK， 嗱咁如果我加班啊，你介紹啲咩音樂俾我聽啊？ 嗱，你加班就慘啲啦。 係啊， 你加班咧，我就會建議你聽咩咧 ？Weather Report。 系天气报告， 系啦，呢、這个就系啦，真系嗰个天气报告嘅 weather report。呢一队系一个好出名嘅 band 嚟嘅。咁呢一队 band 咧，其实咧就系、是、一啲我哋叫 fusion 啦， 系 即系一啲融合嘅音乐。咁就比较新派啲嘅，喺个年代做。咁而 weather report 咧，里面有一首歌咧就叫 black market。 嗯哼。 嗱，点解要听呢一只歌咧？喺你加班嘅时候，因为加班嘅时候，即系学你话斋，一定系。多數咧都係夜深啦， 係 咁同埋嗰陣時通常都係好攰啦， 係 最難集中啦， 係 同埋最想快完啦， 係 咁好啦。點解聽 Weather Report 就係因為佢嗰種音樂咧係有一種迷幻嘅感覺嘅， 哦 係啊， 襯翻我嘅情緒， 就真 係 襯翻， 襯翻個身體嘅狀態。 係啦，襯翻個情緒，襯翻個環境添啊，係啊，就黑掹掹咁樣咧。我覺得聽啲咁樣嘅叫做有少少 mood 嘅感覺嘅嘢咯。咁同埋嗰陣時都係叫電子音樂啊。 嗯哼。 咁嗰啲電子音樂係有少少 mood 啊，有啲舊啲嘅感覺嘅。 係。 咁其實就我覺得好夾你呢個加班嘅 feel。 係，希望聽呢首歌嘅時候可以令到我個加班時間就短啲，咁就最好啦。 係啦。 Jazz Talk， 繼續掌進課程 Jazz 學 Jazz Talk 啦。咁啊，頭先有提到啦，艾瑪爾呢個嘅人物啦，咁啊，好難咧去界定佢係屬於邊一個時代嘅人物，但係正正因為咁樣咧，所以佢能夠吸收到唔同嘅技巧啦、唔同嘅知識啦，用翻喺佢嘅音樂上邊。咁啊，頭先咧 ，Alan 都有介紹過少少關於即係佢嘅音樂啦。咁不如呢個時候啦，我哋再講多啲佢出過嘅碟啊或者歌啊咁樣，俾大家再認識多啲啊。 好啊，嗱，咁嗰陣時咧，其實咧佢就非常之好啊，都羨慕啊。就係咩咧？佢有啲好穩定嘅工作嘅。係。係啦，咁佢就好穩定咁樣喺一啲酒店度彈。 酒店度彈，咁啊之前有話即係可能有啲嘅樂隊啊，就喺club 嗰度彈啦，咁同喺酒店度彈其實係咪有啲咩唔同㗎？ 咁我諗酒店係高級地方啦，咁佢都係酒店嗰啲有啲就係酒店裡面嘅吧啦，咁即係其實都係吧啦，咁但係有陣時佢會喺酒店嘅餐廳啊諸如此類啊，咁其實即係一定錢比一半多啦，咁同埋佢有樣嘢好就係佢好定期有得玩，咁所以佢嗰陣時咧嗰隊 band 咧大家一齊玩。就玩呢啲咁樣嘅gig啦，即係呢啲咁嘅 show 啦。咁好多時候咧，就即咁多年積埋咧，就好有默契啦。 係， 同埋佢每晚都玩啊嘛。 嗯哼。 咁所以其實嗰陣時佢哋係好有默契，嗰啲默契係你唔能夠係同普通其他我哋夾過幾次咁樣嚟有分別。 因為佢哋真係用時間去浸出嚟嘅。 係啊，真係時間慢慢浸出嚟嘅。咁而嗰陣時咧，佢亦都係有好多好出名嘅 club 度玩啦，例如 Spotlight。咁 Spotlight Club 咧，呢一個亦都係一個佢做過一張好出名嘅碟嘅地方。咁喺嗰陣時候咧，1958年啦，咁嗰陣時咧就有一個好得意嘅版本， 嘅 Autumn Leaves。 係。 咁首先咧，這個版本點解咁特別呢？就係首先嗱 ，Autumn Leaves 呢首歌本身係一隻 Jazz Standards 嚟嘅。係。咁佢就係一首法國歌啦。咁其實一法國嘅 Pop Song 啦，可以叫做。咁而呢首歌嘅特別嘅地方就通常我哋都係 Swing 嘅。 嗯， 系啦，即系我哋摇摆啊 swing 咁玩嘅，但系咧佢咧就改咗做咧一啲好特别嘅 arrangement 喎。 哦，即系另类风格嘅 autumn leaves 啊。 系啦，好另类风格喎。咁系点样另类法咧？佢就会整咗一个好特别嘅 bass line， 系， 即系佢个低音咧部分咧，佢会叫佢弹一个好有呢个旋律性嘅嘢， 系， 但系佢不断咁重复， 嗯哼， 咁然后咧就整咗个好稳定嘅一个 pulse。一個 拍子， 一個拍子，一個脈搏咁樣嘅好重複性嘅嘢啦，句子啦，咁然後咧，佢喺上高咧就慢慢玩嗰首歌，咁、令到佢咧就有個對比啊，就係佢嗰個背景咧就好重複性，好穩定，然後佢自己咧就好有空間可以做一啲好 free、好有自由嘅嘢啦。所以嗰陣時咧，佢做咗呢個版本之後咧，隔咗冇幾耐咧，就有另外一個版本啦，就係 Miles Davis 啊、DC Gillespie 啊，咁佢哋咧整咗個版本就係同呢個 Autumn Leaves 好似嘅。係。咁相信咧，其實咧都係喺佢嗰度咧借鑑。 受啟發。 係啦，受啟發。而另一樣嘢咧就係、咧 ，Miles Davis 其實咧嗱呢一個人我哋一定會講噶啦，我都可以預告俾大家聽。 係 嗱 ，Miles Davis 咧佢當然佢就係非常之犀利啦，因為佢係好多唔同種類嘅音樂都玩啦。咁、但係咧 ，Miles Davis 咧好少可咧會喺一啲訪問裏面咧會咁直接咁樣去同人哋會講話佢咁中意一個樂手嘅。 嗯， 係啦，佢咧不斷咁提到咧話佢其實咧係好中意 Amon Jamal 嘅 playing。係啊，佢嘅玩法，甚至佢直頭係話佢有多時候咧係喺佢嗰度學翻嚟嘅。 嗯 ，Miles Davis 嚟講咧，好少可會講到咁直白嘅。 係。 咁而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就係咧，原來佢哋其實咧從來冇合作過嘅喎。 嗯。 係啦，呢個亦都係呢個另外一個特別嘅地方。咁所以其實 Miles Davis 係真係幾中意佢嘅 playing 啦，同埋成日咧都會喺佢嘅 playing 裏面咧叫做偷咗佢嘅 idea 就放落自己度用。 即係佢之前咧就艾瑪爾咧就學人哋多啦，到而家佢真係有啲作品嘅時候咧就能夠令到人哋學翻佢轉頭。 係啊，所以其實呢個都係一個幾良性嘅一個影響嚟。 嗯，咁啊頭先就提到啦，咁啊艾瑪爾咧就不斷即係喺一個組合啦，三重奏入面啦，就不斷去即係出歌啊，去演出啊咁樣啦。咁其實可唔可以講多少少咧，關於佢嘅音樂上面嘅特色咧？ 嗱，佢好得意嘅。首先咧，佢嘅玩法咧就唔係話真係好複雜嘅。因為咧佢嘅彈法咧就唔係好啲 bebop 嗰啲句子啊咁複雜啊，但係咧佢其實咧佢啲歌聽落去咧你又唔會覺得悶嘅。 係 嗱點解咧？佢係好著重 arrangement， 好著重編曲。咁而佢嘅歌啦，嗱雖然佢係一個三重奏啦，即係得三個人，但係佢係用到每一個人都用到盡曬嘅。 係 佢令到嗰件事發揮到好似你聽落去，雖然得三個人。但係你聽到好似聽到一個 Big Bang 咁樣嘅， 哇！呢個好高嘅境界嚟嘅喎， 相當高。嗱，首先第一樣嘢啦，佢哋三個真係要好有默契啦。 係。 咁但係同一時間就係咧 ，Amon Jamal 咧，其實咧佢咧就係用咗好多時間去即係諗嗰個 arrangement 嗰個編曲，即係佢可能會諗，首先有個前奏啦，然後咧就個鼓入先嘅，跟住先至係個 bass， 咁然後咧佢之後就入嚟啦，跟住就玩嗰、那個。melody 啦，咁然後咧之後先至即興中間我又要加啲嘢，嗱好複雜咁樣聽落你哋會覺得， 係， 但係咧同 bebop 即係佢嘅嗰個年代嘅都有人玩嘅 bebop 噶嘛，有乜嘢分別咧 ？bebop 好多時候就好簡單嘅啫， 喺呢個叫做編曲方面， 是 就係、是、我玩咗一個melody， 玩咗嗰個主旋律，然後咧就大家輪住咁樣去即興， 嗯， 即興完之後玩多次個主旋律， 嗯， 咁然後就完 啦， 係啦，咁最多可能加個前奏啊，然後尾段可能加長少少啊咁，咁但係咧阿 Mantra Mo 就唔係㗎，就複雜好多，咁同埋咧佢嗰個即興嗰方面咧就係佢唔係淨係簡單，佢簡單得嚟咧佢係好有旋律性嘅， 係。 咁同埋佢啲所謂嘅簡單咧，其實同嗰隊 band 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 嗯哼， 佢係好識得咧留翻啲空間，然後等佢其他嘅樂手咧去表現到自己。 係， 係啦。雖然大家好似聽緊佢即興咁樣，但係其實咧喺佢即興嗰個 section 裏面咧，每一個樂手咧都好表達到自己嗰個 role 啊，嗰個角色嘅。 係。 所以呢一樣嘢係佢嘅音樂特別嘅地方，就係、是、你聽聽下，你會發覺。唔係淨係聽緊一個好勁嘅鋼琴手， 係 你聽緊一隊 band， 係啦，成個合作嘅關係，所以係佢嘅音樂特別嘅地方。 其實我而家諗下咧，即係認真咁樣思考一下咧，真係可以係件好複雜嘅事。首先啦，大家即係要再清楚知道啦，佢嚟得三個人啦、 嗯， 但係你三個人咁樣嘅人力底下咧，你又要做到呢樣，又要做到嗰樣咧、 嗯， 大家真係要去聽下佢嘅音樂啊，你先至可以可能領略到究竟件事嗰個複雜性係有幾深或者有幾勁啊。啊，咁啊，今堂咧就同大家咧介紹咗一個好特別嘅人物啦，咁樣亦都咧喺爵士樂嘅歷史上面咧，可以話又係揭開咗新一頁啦，咁樣就係阿艾馬爾呢位朋友仔啦。咁啊，大家亦都可以咧去多多了解一下。咁啊，今堂嘅掌進課程爵士學 Jazz Talk 咧，我哋先嚟到呢一度。咁啊，下一堂咧應該又揭開爵士樂嘅新一頁啦。咁啊，大家就唔好錯過下一次準時同大家繼續上堂掌進課程。今次咧先同大家講聲再見先，拜拜， 拜拜。